里冲，做时时刻的事，抓更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。 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。

好吗？活得反而更潇洒，不用等你的电话，我以后直接约会他。要吃什么？发我一个笑话。 要吃什么？ 闯就爱危险的吗？ 要吃什么？ 原来真的不如家。 要听什么话？ 才会在你脚边吧。 One two three， 简单算一下。A B C， 准备。